好，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那我们来先有一个祷告哈，我们祷告预备我们的心。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主，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亲爱的主，求你自己将你的话语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还有你真理中的奥秘。主，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你让我们所说的、所听的、所讨论的，都蒙你自己的保守，蒙你自己的祝福。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主，做工在我们每个人 的心里面。主，让我们真的不光是听，然后主，你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有什么我们要更正的，我们要悔改的。主，你也让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主，我们谢谢，我们将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好。这个礼拜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人关注一下，这个礼拜的话是他们犹太人的那个祝棚节。那我们在上个学期有讲到那个利未记，那些讲到利未记那些的节期哈，利未记的节期总共有几个？总共有七个。对，七个里头最后一个，也就是所谓他们犹太人所谓的最大的节期，就是现在的所谓的祝棚节。所以跟各位提说一下，如果你有你这礼拜有时间，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样子的新闻，或者在网站上面就是去查一下哈。你用英文的 Google 去 search 就是 Feast of Tabernacle， 你用中文就 search 祝棚节，你会发现一些信息。因为这个节期哈，你去看到那些特别在先知书后面，比如说撒加利亚书，或者说到看到启示录后面等等，都会讲到说这是将来一个节期。神的百姓，这神的百姓不光是指犹太人哦，还包括我们新约的所有的选民，都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敬拜这个大君王。那这个祝棚节是一个最欢欣快乐的日子哈，叫 rejoicing， 叫欢喜快乐。所以跟各位讲，所以你们读的东西事实上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那我又听说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张凤琪老师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美好的旧约人物跟智慧，然后听说讲得很棒很棒，然后各位的智慧上面都有大有长进，感谢赞美主。那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哈，不光是读，然后有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读，那读了以后我们能够去谨守遵行，这是一直在讲的这件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四世纪，这边讲到以色列。如果这些的东西在这里属于所谓叫以色列的历史书，那历史书的部分当然不完全只是以色列的人历史为主轴，但是不完全说只是给以色列人的，否则这个我们只要看新约就好了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圣经是从旧约到新约，它是一贯的。OK， 那有人说旧约是一个影儿，那新约就显明了。那这些很多的东西你去看了以后，你就会注意到说，为什么当初以色列人犯很多的所谓的这错误，其实也不是以色列人的问题，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人就有本性，就有这种东西存在。但是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在新约以后，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哈。那好，那既然历史书的话，从约书亚的时候棒不棒？很棒哦。约书亚带着他的百姓就进到那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就开始攻战攻战攻战。那他们攻战的时候，他们的耶和华神就与他们同在，他们求告神，然后神也跟他们显明，那神说上去，他们就上去，所以他们很听话哈，就上去。上去以后就怎么样，很容易就得胜。那要是神说去，他们不去，就不能得胜哈。那反之一来，他们去，神说不要去，那就是打败仗，他们就有很多人伤亡。那约书亚死后，结果以色列人怎么办？各回各家，很好，很好，很好。约书亚死后以后，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所谓中心领导人物，对不对？那他们本来也要什么立约书亚的儿子，但是后来他们也不愿意。OK， 然后等等，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就进到一个阶段，就是所谓叫士师。士师是中文的翻译，但是英文里头就叫所谓的 judges。OK。你如果翻到你的手上的圣经，在四世纪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叫二十一章， 21章的最后一节是第25节，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而且这个东西在里头也重复过好几次。那25节这里就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任意而行。所以你看到哈，约书亚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神，所谓的约书亚是所谓的像摩西一样那种所谓的神兴起的先知，然后完了以后带领以色列民族，然后进到这个时候，我特别在这边放了一个这个图像给各位看，这什么意思？他们在干嘛？ 拜偶像。 哎，阿华老师很厉害，各位有没有？这个偶像哈，有个名字叫巴利，因为在在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这个神他们称巴利，那巴利他手上你看到拿了一根什么东西？ 雷电。 哎，雷电，然后下雨，因为古时的那个农业社会，他需要这个雨水来滋润这个田地，有雨水他要求告这些雨水的时候，然后他们才能够有收成，而且雨水来的时候要适时的来，需要的时候来，不需要的时候要收获的时候来的话，那也没不好，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做这些事情，看到没有？那这是一个图像给各位看。原来以色列人他怎么会这样子呢？他本来不是好好的吗？然后本来你看在看耶稣的时候，不是神怎么跟他讲，他们就怎么听话吗？结果你会发现说，问题就来了，事情就发生。这是四世纪里头一个核心哈，然后等我马上看到。所以我们接着来看，很快的先跟各位走一下这个书卷的背景哈。那大部分的人都同意，也认为四世纪是那个撒母耳写的。那四世纪完了以后，他还有进到那个什么路德记，然后还有那个撒母耳上下，对不对？他们就认为说这些就是撒母耳所写的。然后你看大概的时间是在王国时期，约在主前1000多年，那个 kingdom 还没有建立之前。那背景，那时代的人都归了自己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然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巴利。所以刚才你看到的图像，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我们刚才看的是最后一堂课，最后一节经文，以色列中没有王任意个人任意而行，在17章的这边也有，所以你看到一个场面，就是说，哎，奇怪，他们本来是应该是怎么样？神都跟他们教导都很好啊，然后就跟他们讲啊，约书亚也跟他们带领啊，而且约书亚最后说还跟他们再次立约，对不对？那他们说我们全家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神，结果怎么会到了这样？结果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说以色列人就偏离了，去拜当地的偶像。在当时的时候，刚才讲的这个很重要的是这个偶像，在我们现今社会有没有这种东西？你可能说没有巴力神，也许，但是在我们心中有没有什么很多偶像？想一想，有很多偶像，也许金钱就成为你的偶像，也许你的其他的事情，像工作也成为你的偶像，以至于你的心思意念都不在神的身上。好，那这边你看，完了以后，以色列就在四世纪里头就进入到一种循环。这个循环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开神的时候，他们就受苦。那受苦的时候，他们就突然想到说：“哎，他们还有这个耶和华神。”他说：“神啊，神啊，神啊，来救我！”他们就呼求神。其实这个神蛮恩慈怜悯的哈，也蛮好。他神没有说：“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来找我？现在好了，你们有问题才来找我。”神后来还是帮他们忙兴起事实。那好了以后呢？好了以后，你会发现越看就这个啊，你会觉得替以色列人伤心，怎么搞的又离开神啊？这样子就在那边一直循环。给大家大致一个印象，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因为约书亚进去以后就分地嘛，对不对？那分地以后，所以在这个是加利利到整个死海，这个可以作为一条线。那这个所谓的这个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还有这个马拉西。那这边的话有9个半支派，然后这些。那为什么特别给各位看这个地图？ 因为等会以后讲的东西好多就会跟这个相关，有时候你也背不起来，我也没办法背起来哈，但是没有关系，但是你有一个大致的概念。所有这些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哈，犹大变雅明，然后这些就在这边。耶路撒冷应该在，应该在这个附近，在这死海上面这边。详细的啊，我不晓得是犹大还是啊，应该在哪里？应该在便雅悯这个嘛，因为他是在那个耶布斯人的那个当时的寄居那个什么占据的地方。嗯哼，耶布斯人 ，OK。好的。那个这些大纲给弟兄姐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参考，所以你在整卷书卷，你会觉得哎呀，这么多的章节在那边好像很难去了解，后来说很难把它放在你的脑海中间。给各位就比较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一开始这个一章到三章六节那边讲到说，为什么以色列民族受仇敌压制，原因出在哪里？其实里头都讲出来了，他们为什么会进到这样子的光景。完了以后刚才讲的有七次循环，那这里占到这整个四世纪里头的大部分的篇幅，从三章七节到十六章都讲这个。在后面的几章中间讲到说，当时除了他们这种民族里头的大循环这些事情，他们还有一些光景出了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如果偏离了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仅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周边的很多的东西都出了问题。这里会讲到一些宗教上面、道德上面，还有他们支派上面都出现了各样的问题。所以你在回想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周边也有很多问题会产生。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里头，我们来看看。再看你的那个圣经里头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那边，好，你会看到很多的地名，也看到很多的这些那个什么这城市名，那这些东西没有关系，只要有个印象就好了哈。当然如果能够记起来非常棒，我也鼓励。那如果不行你就尽量要知道。如果请大家看手上你的那个圣经在第一章那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这时候的时间是在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你如果要记得当时的时候，摩西还没有把以色列人带进去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进去的时候要得那地为业，要把那个迦南的人，有七族的人，要把他们从他们的那个地业上面把他赶出去，把这个地归给以色列人。所以神就早就跟他们讲了。那但是上去得地为业一个很重要的重点，那时候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说，他们要怎么样，要 take action， 要有行动的，那不是光是讲讲的，而且行动的时候上帝带他们行动，上帝在那边叫他们去他们就去。我记得崇浩老师特别跟我们讲，打仗呢是按照上帝的原则来打的。那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第四节那边他说，犹大人那时候犹大人很听话，他们就上去就跟他们敌人攻作战，然后他们就得了那个地。另外一个你如果跳一下看到二十二节那边，他说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打了那些地为业。那其他那些你会发现说，整个第一章里头并没有看让你看到觉得说那些东西很兴奋，他们应该要上去攻打，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方交给他们，可是他们有没有去？犹大便约瑟家去了，但是后面呢很多人没有去，从二十七节那边开始你看，马拿西没有赶出，二十九节以法莲没有赶出，三十节西部人没有赶出，三十一节亚瑟人没有赶出，然后再看三十三节拿弗他利人没有赶出。所以你得到一个倾向，很多人，很多的以色列民族，看到没？西部伦、拿弗他利、以法莲，他讲到说这一很多的这些都没有。那南边这边犹大上去攻打了，还有那个什么，他刚刚讲的约瑟家 ，OK， 以法莲有去做一些攻击的动作，他们基本上在这边收复了一些东西。那 结果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啊很重要，在四世纪里头，那希望大家特别看这个东西，然后不要 miss 它。所以他们啊并没有完全逐灭迦南人，所以在 这次这些的行动当中，第一个原因，他们并没有按照上帝的话把这些迦南人全部赶出。那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也跟他们晓谕启示，在第二章时候怎么样，他们耶和华的使者，在你圣经里头二章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来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的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你知道，当百姓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做到上帝的跟他们所讲的这些要求，是有后果的。他们本来应该要把当地的人民把他们赶出去，可是却没有。于是这些怎么样？这些国民他们没有赶出，这在这里第三节那边讲说，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啊，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结果当时的那些迦南那些人，结果成为他们的什么？他们成为他们的捆绑，他们的那些神也成为他们的那些网罗。那百姓听了这时候当然很不好受，想说啊，我们做错了。于是他们就放声大哭。那个地方在哪里？他们叫那个地方，哭的地方叫波金。那这个是希伯来文哈，波金意思就是哭的意思哈，在那边哭。那完了以后，众人向那边献祭。你知道我刚才讲的，神交代，但是大家也都听见了，听见以后没有去做，有没有代价在后面？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这虽然是在当时那个时候，你看到代价在那后面。然后这时候我特别讲得更清楚哈，从第六节到后面，各位一起来看哈，从我们看第四节这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讲到说约书亚那时代的人，那后来的那些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的列祖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所以当时一个景象，结果怎么样？刚才讲的，他们要赶出去，结果他们的女子与他们同婚，他们的女子还有他们也娶了迦南地的女子为他们的妻子，他们就被这样子就带去，然后就开始就拜了他们的那个，刚刚给各位一开始看到他们的当地的神，有巴利 OK 等等这一些当地的那些神，然后这些去侍奉巴利，然后在神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里也特别讲到哈，第十节那边讲说，后来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你有没有看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你们心中有一些触动？有没有一些触动？啊，有什么样的触动？来来来来， 就是旧的一代，就是知道神的旧一代的人过去了，包括约书亚还有约书亚同时代都过去了以后，新的一代，他们不知道神曾经想要带领他们在这个出埃及啊，然后等等怎么样子。进迦南啊，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在迦南，就跟当地的人就是通婚啊，就像刚才上面讲的，就离弃神啊，拜偶像啊。 嗯， 我的感觉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教导没有传下来？为什么他们那个新一代人会不知道这些？是没有被教导，还是就这样中断了？因为那一代人都过去了。 嗯， 所以造成他们会不认识神，会远离神，会拜偶像，等等 这些事情都发生。嗯，好，还没有其他人。姐妹讲得很好哦，嗯，来。 我觉得他们刚到那个一个新的地方要开辟，好多事情肯定生活上 那个刚开始做父母的，他们肯定忙得不得了，可能就没有时间办儿童主日学啊，上教会。 父母亲太忙，没有把孩子带到儿童主日学里边。Very good 。还有没有？大家好像都低着头，没有人敢抬头。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姐妹，来你讲两句吧。嗯哼，好，那。其实刚刚都说到了，但是反过来有个重点哈，刚刚那个我们的姐妹都提到，下一代的人居然不知道耶和华神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明明上一代的人才在那边跟征战，然后这土地都是神带领他们攻打下来的，然后最后耶稣亚就带他们立约，怎么会产生这样？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下一代的传承的责任是在哪里，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所以刚刚讲没有儿童主日学，刚才讲到说下一代的人居然不知道，那这些事情是责任应该在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传递下去。那在座的这位每一位，大家都已经信我们的神了哈，信耶稣了，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你要去想一下有没有说，诶，我的下一代，那还有一些是我看到哈，伯父母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说我的孙辈代，他们有没有知道这个什么这些一回事？他们只对这个神好像是什么可有可无，还是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很重要？他们生活里头可能觉得说还有很多事情比这些更重要。其实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警醒，也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就进到这样子的光景里头。OK， 当他们如果没有把神当神看的时候，他们就进到这种网络里头，他们就会跟着世俗，这是世俗哦。迦南地旁边，大家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在做这个事情，以色列人说他们也这样，我们也要这样子啊，你想想看，就是这样子，然后拜巴利的神，然后甚至到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哈，四世纪这个三百多年这个时代完了以后，他们到最后他觉得说啊，我们一天到晚受苦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王，他们就开始要王了，要 king 了哈。其实他们忘记一件事情，他们有没有王，以色列当中有没有王，谁是他们的王？上帝就是他们的王，没错。结果他们就是要随从世俗，他说他们要世界上他们要看得见的那个王。OK， 那这个就等到后面哈，讲到王国，在这个时候的时候，神还没有给他们兴起一个王，所以他们在这边就一直在那边循环打转。他们就是看到说周围都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因为这样，所以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属于他们没有听话，一个。做这件神已经早就交代的事情，这不是马上交代，是早就交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随从了他们当时世界上的风俗，所以他们进到了这个的问题当中。那四师时代里头刚刚讲的说四师这边按照一个简单的模型，他们来看这个东西总共循环了七次，他们离开神，他们就环境就兴起来，然后那些列强周围的那些其他的民族就来攻打他们，那以色列人他们束手无策。你知道比起战士，以色列人没有那些什么圣经上面讲的说战车战马，没有那种东西，他们就是靠他们的两只手哈，没有，所以他们就兴起被管教。那但是被压制一阵子，还不是一天两天哦，一压制一阵子，他们就后来才想到说啊，他们还有个神，他们可以去求救，结果神也拯救他们，那循环又回来了，总共有七次。在当时神就兴起了这些人来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脱离当时他们的压制，那这些人叫士师。 OK， 他们的士，那你看一下你的圣经好不好，这个前面这个刚刚讲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六节是很重要，你回去你要把这个整个看起来，你就把这个整个四师记就把它掌握起来。第十六节那边讲到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 OK， 然后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 他们因受欺压老害就唉声叹气。所以在这边你就看到了神拯救他们脱离的欺压，然后他们也在那边哭嚎，然后神就后悔。好，这里讲到后悔，你如果看其他的翻译，像英文的翻译这边就讲说神特别对他们有怜悯 compassion。 神不是说做了事情哎呀我当初怎么做错了，不是，神对他们更有 compassion 的时候，他们又回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行恶。所以讲到循环，很多的那个很多 的 Bible 的解经家在那边就会按照这个经文就讲到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好，给各位看一下。那士师在这边的话，你去看的时候，那个生命记里头也特别讲到士师，所谓他翻成中文叫审判官。那你在那边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其实他们有带领以色列作战，在这里会看到他们有审判与仲裁。既然是审判官，英文叫 judges， 我们今天也有法庭，也有法官 judges， 他们做很多这种审判的事情，一些案件到他们中间来，大家彼此中间的一些纠纷，然后他按照神的法则，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的这种审判。好，然后同时要教导律法。好了，给各位看到说这个七次循环。所以刚刚讲的第二大段里头是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那边循环，有没有在那边循环，总共有七次。那我们就把这些都列出来了，他们大概哪些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五六七，你都看到了哈。神在中间兴起了士师，哪些士师然后被兴起来，你要看到。然后被压制多少时间啊？你看那个时间被压制多少。那完了以后，借着士师的手，以色列的民被拯救出来以后，以色列的国中结果有太平多少啊？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有一阵蛮长时间的太平哦，40年、80年。到后来以后就没有再提到国中的太平。你虽然看到这循环，你们看到这线是怎么画的？好像一直往下走哈，它不是一个这个，好像它是越走越差。你要知道人类的光景，如果没有更正，这个东西是一直往下走的，越走越偏，越走越差，越走这个东西越所谓的要美国人讲话叫 down to the toilet， 你看就一直往下面，一直越来越差哈。然后你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说这么一个景象，四世纪景象，你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东西。那四世纪里头很多的是用故事的方法写的，所以你去读的时候事实上并不困难。好，你读完以后，但是读完以后你要感觉说圣经在跟你到底讲什么话语啊，它到底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给你，然后你要去看这些东西。好，那这里讲到说这里事实上列了13个的名，好，有些地方就讲说总共有12个士师，有6个大士师，6个小士师，但有些地方的那些参考书籍会告诉你们13个士师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这边底波拉跟巴拉。那你如果有看过或者说听过，或者说你没看过，这次回去以后你看，你会发现说在圣经里头有讲底波拉那时候士师叫巴拉去打这去带军去打这件事打这个东西，可是巴拉说我不去，除非你去。所以很多地方就不把他 count， 因为他没有愿意自愿要去。好，所以说这十二个，但是有些地方也把他 count， 因为他还是去，所以有些地方讲十二，有些地方讲十三。然后七次轮回，我想我们可以分两次哈，今天讲一些，下次讲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些士师他们的工作。那这个是一个地图给大家看，那很对不起哈，不是中文的，是英文的，我找了半天我觉得这个地图好，然后又是英文的。所以刚刚有人问说耶路撒冷他这里没有标，耶利哥就在这边，在死海上面过了约旦河进去，这边就 Jericho， OK， 然后四剑，然后你看基甸，然后底波拉，好，基甸、底波拉，然后这些人，然后参孙是在腓力士，这些是比较大家熟一点的名字。这个厄陀涅，哈，一开始的时候，厄陀涅跟那个人有关系哦。厄陀涅跟那个两个，他们进了约书亚时代，然后进那个什么摩西时代，然后跟着约书亚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一个是约书亚嘛，另外一个人是谁？ 加勒。 这个好像是加勒的女婿，呀、yeah ， 所以他在这边那个犹大那边。有没有问题？ 老师，为什么有的族分的地那么小，有的族分的地那么大？ Good question， 他们是怎么分的？ 抽签。 哎， 抽签之前， 抽签嘛，人家不是按照一个说，哎，你人多是抽嘛，就抽到就什么就什么。好，士师的兴起全是神应许人悔改的祷告之表示哈。士师的出身，你看到这些士师的出身，他们不是什么将军啦、贵族啦，或者是很多在什么家庭背景很显赫的那些，他们却是这些村夫、俗妇、无名小卒、贫苦寒士、私生子。哎，还甚至有私生子哈。你就讲说，哎，怎么会是这样？但是那反过头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讲说，神也不是特别要拣选那种好像特别显贵，不是。神要看人，然后这些有心，神愿意兴起，然后那些人他们就得到兴起。所以你看到这边有很多的神 calling 他们，呼召这些人，你看看他这神怎么做。那他们得胜的方法不过是用什么一些牛棍啊、爵与锤、空瓶、驴腮骨等等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们真正的得胜不是因为靠着他们有当时有什么战车战马，那今天的话你按照今天的话语讲就是什么坦克大炮，不是用这种东西打的，或者是飞弹，不是。他们乃是靠谁啊？这里讲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神的灵，这些事情才能成就。好，这些都是。所以这个经文在撒加利亚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等等地方都提到说，我们做行事为人乃是要靠上帝。那在四世纪里头你就会一直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好，我们就先来看那个有些东西啊，很简短哈。我先跟各位看一下这前面这几个很简短，然后你可以回去看一下，我们就看了这个底波拉，就第三个哈。厄陀你也讲到说古山利萨田啊，各位有没有听过底波拉的故事？大部分人，有一些人可能听过，对。然后在儿童主日学里头也都会讲这些东西哈，底波拉。那我这边用了一个英文，因为我看到他是用那个英文的那个图像哈，很对不起。那我就用了这个东西给各位看。在当时他们底波拉在这时候打的时候哈，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在基逊河流这个地方，然后前后左右这些平原。米吉多有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哈马吉多顿就在启示录最后的末世大战，它这里是一个平原地带，那平原地带有河流通过哈，在这边，然后这边在平原地带再过来以色列的这边的话，中间是一个山谷，这边是一个 mountain， 这边有个 mountain， 然后中间刚刚看到那个什么约旦河谷哈，上面是加利利，下面是那个死海的时候，这里有个 mountain， 这里对不起啊，这里是 mountain， 这里是 mountain， 那这个河流在两个山谷中间的谷地这样子穿流下去，那这里上来是所谓的塔伯山，那这个塔伯山是到时候那个将军叫底波拉的将军叫巴拉，他在到时候带领的人从哪里上来，这个图像给各位看了，在这里拿弗他利的人跟着他下来，在这边等在山上，然后下来攻。那底波拉从南边这边哈，罗马跟贝索这边就上来，这里是带了一大堆的，这里写的是以法莲，以法德勒莲，到时候就进攻哈。然后这是大致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们的那个将军叫西西拉，他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哈，就在这边西西拉的地方，所以他们下去就打这个东西。什么意思？这个，所以我说你提这个有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啊， 我也没什么意思。 样。 所以他们哈，这里讲到说，他们当时是一个耶宾王，所以在当时你知道，在这个迦南地这边，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迦南王在那边叫耶宾，耶宾下面的手下叫这个所谓的西西拉。OK， 那圣经怎么描述这个事情？让我们看一下哈，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好，我们请音乐跟我们念啊，请音乐给我们大声一点来念。金姐，你为我们念好不好？四章十三节。金姐，对。好，十五节在。 耶和华使西西拉看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落者，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 好，谢谢，谢谢。所以这里你看到了哈，他是描述这件事情。你如果翻回去到第四章的时候的第三节那边，四章三节，他就讲到说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所以他这次打仗把他所有国内所有的这个战车都拿出来用了哈。然后他们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这二十年的被压迫，那以色列人就跟耶和华呼求。那以色列，他们跟耶和华呼求的时候，就兴起了这个底波拉。底波拉是男生女生啊？女生哈，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很多人也会叫他的孩子叫底波拉，所以他是一个女的士师。所以你会看到说，士师不一定全部都男生，也可能是女生。然后这里那个底波拉要叫巴拉去上去做这次军事攻击。然后第八节那边。好，四章八节说，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然后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往一个妇人的手里。其实有时候啊，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想说顺便提醒弟兄们一句啊，你觉得你该做的哈，你就要做。啊，我看姐妹有在这边点头的哈，所以不要在这边拖延，不要说，你去嘛，你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所以刚刚讲的，有些地方讲到十二个士师，有些讲十三个士师，有些人不把巴拉就扛在这里面。这里讲到这些哈，你看到这些战士这边讲到说几个重点的，就讲到耶宾王他的将军包那个西西拉，讲到说底波拉，还有底波拉当时的手下的巴拉，他们在这边攻击哈，那巴拉就带着人在塔伯山那边准备伺机下来打。在这边所谓的这个耶斯列平原，也就是所谓的基逊河这边，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稍微有点了解哈，这是一个平原地带。我刚才讲到说，在这边以后将来那个哈马吉多顿末日大战的时候在这边，所以在这边是一个平原地带，因为是平原地带，所以那个铁车就很好用。你有没有看到古代电影啊？那个如果是一个平原地方，他就用的那个骑马铁车，咔嚓咔嚓咔嚓，就那他们就可以去打仗。所以在看看整个态势，然后打仗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说谁会赢？他把所有他国中所有的九百辆的战车都拿出来用，他是肯定要在这边要把以色列全部消灭哈，这边，然后这些人也上去。这里也讲到说，这个耶斯列的平原大概也怎么样，也不过是24公里 mile， 好，那么长宽的这些地方，然后这些在这边。那古代的时候，这里也讲了说，特别是在那个什么王国分裂王国时期，那时候埃及人跟亚述人，他们也常常，你知道埃及从南边嘛，亚述从北边这样上，他们在这边一打仗就是打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平原地区。然后讲到说，后来在中古时期的时候 ，Crusaders 就讲到十字军。十字军那时候要来收复耶路撒冷，他们那时候跟那些跟当时的人，那些回教世界的人打仗，一打了也是在那个地方，啊，所以那地方是很重要的那个必争之地，那是平原。那基逊河这里讲到说，平原上面，那平原可以种东西，那它需要很好的水源滋润，所以基逊河在这边的时候，看到基逊河，它有很多的支流在这边啊，它的整个所汇集成为一个地方。那在当时打，你知道当时打的时候，结果是怎么打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混乱。 伯母，请说。 车马混乱了吗？神让他混乱，互相打。 神让他们混乱，互相打，车马混乱呀、yeah, ，也有，但是有个很重要的主要因素，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有没有人知道新闻哪里有提到这个样子的事情？哎，再说一遍。基逊河 ，OK， 围绕着这边打。刚刚讲到说这个平原哈，耶斯列平原哈，这里写 Plain of Jezreel， OK， 基逊在耶斯列平原里头有基逊河。然后 我看到了，在第五章的第四节那个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所以那个地就湿了嘛，也就 是 什么就不好走了。 嗯。河附近的嘛。OK， 好，还有，你再找找看。还有哦。 山震动。 请大家看到第十九节好不好？也是你刚刚的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二。来，找一位来帮我们来大声读出来。我找一个年轻一点的，李波，你帮我们念好不好？大声一点哈，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哈纳征战，却未得掳掠营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撞马直驱，踢跳翻腾。 好的，这里啊，你看得更清楚了。在这边打仗的时候怎么讲？君王都来征战，所以迦南王。很多的王都投入战场，当然迦南王你不要想到说每个都很大，有些很小，因为你从那个耶稣亚他掳落了三十几个王，有些很多很多哈，都来帮忙。而且怎么样，迦南诸王哈在米基多水旁，刚才讲到那个米基多 OK， 米基多的水旁那边是二十章，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什么意思？有没有人了解？好，那看圣经，如果看到这边不知道的话，要赶快去查一查。我也去看一看，查一查，说哦，天上也在征战，然后这样，他们哈、基本上是讲说，在当时在写诗这个那个时代，他们认为说天上会下雨，主要是天上的星宿在那边，他们也有在这边征战，所以他们征战以后，天上就会请开窗户，有雨水下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讲到说，天上也在帮忙，然后也在打仗。 然后来攻击这个耶宾王的那个将军西西拉，所以他是讲说这个星宿从天上也在征战啊。当时他们的认为说雨水是这样子来的。那22节21节这边，结果基顺古河怎么样？把敌人抽没，我的琳娜应当努力。所以刚刚讲的那个河怎么样？河把敌人抽没。所以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你如果读了这些经文以后，你把它想想看。王振吗？哎，你说说看。 洪水。 啊？洪水。洪水。OK， 是洪水，没错，洪水来了。所以本来刚刚我跟各位讲，900辆战车，拿那个耶宾王还有他的将军，认为说这次打仗他们势在必赢，就是打平原仗，而且他又出动他的战车。以色列人的兵力有限，他这里讲的也会10000多人怎么样？他们本来认为说他们一定会赢，结果是谁在帮他？上帝在帮他。哎，星宿怎么会自己动手征战？不是，上帝就安排了一个洪水。哎，所以那个刚刚讲的，这里的一条河中间还有很多的支流哈，在论述这个平原。你现在看在平原上面，哇，一下雨的时候，你们最近上次圣地台风来，你们家有没有淹水啊？水多下一点的时候，你也要淹水，那到处踩在你的草地上都是一洼一洼的水，对不对？那那个一洼一洼的水，你的战车怎么打？不能打，对不对？整个那个轮子都陷在那个泥巴里头了，对不对？然后你看22节那时候怎么讲？然后那个马匹就只能在那边踢跳奔腾，他虽然在那边跑，但是后来马车就被陷在那些直接刚刚讲的洪水，所以水本身是没错涨起来，但是那个平原的那个泥土就全部把他们陷在那边，所以壮马就是在那边踢跳也跑不动，然后奔腾。好，这讲的这些事情，所以讲的说打赢了这场仗是谁帮他们打的？ 上帝 帮他们打的。对，帮他们打的哈，上帝拯救他们。我们也讲的，有时候我们不要看这些，有时候看到敌人的势力太大，有时候觉得说我到底要怎么赢这场 battle， 在那边手上的那个什么计划盘算过来盘算过去，算了半天，觉得说哎，好像没有办法赢。其实不然，真正决定这些事情的乃是上帝，是神。所以在这边四世纪里头，你都会看到说，哎，原来是这样子。OK， 那到底这是在干什么？要有信心啊！你要有信心，上帝要拯救他们，就是会拯救他们，而且用上帝的方法去拯救他们。那这个东西跟在约书亚里头，上次我们的那个崇豪老师跟我们讲也是一样，上帝会用上帝的方法来帮助那个什么以色列民，在那个进迦南里头攻打的时候，他们得胜。好，有没有问题？底波拉之歌哈是一个很美的诗歌，我不晓得你的感觉如何。你不要看到诗歌的时候你就跳过去说，哎，这个没有关系。我刚才为什么特别给你们看诗歌？答案都在诗歌里头。OK， 他写了这个诗歌，就把当时的情况用一个诗歌描述出来。所以不光是完全的叙述，你会看到那些背景，你看到这边的答案。所以你看这边，你仔细好好去研读这诗歌哈，我发现我在这次也特别在诗歌上面花了一些时间去了解，说他到底在写一些什么东西，那到底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是用我们的比较现在的比较白话文，就把那个东西稍微讲了一下。他说在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是什么？以色列的官长停职，当时那些他们的那个官长都不干活，他们每个各回各家，个人刚刚讲的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啊，你们管不动了，他也不做，官长也不干了，停止，一直到神兴起底波拉，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怎么样？他们偏离耶和华神，他们为自己选择新神，才会有这样征战的事临到他们。你知道这个是最后的大决战，900辆战车出动，之前的话他们压抑他们20年，所以中间有很多的战士在那边，但是可见以色列人都被压抑，然后。当在这件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中间就有军长来率领了，有人被感动到了，他说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跟这个耶宾王做一次对抗， 你知道这多一次对抗，他们心中有感，他们知不知道这到时战事怎么打？还不晓得，那个到时候会洪水会出来。他们当时有没有天气预报？没有嘛，对不对？他们有天气预报，那耶比瓦说我们今天不打了，我们下礼拜好天再打，对不对？他们也很聪明啊，没有。然后他们百姓也愿意为这件事情甘心牺牲自己，所有的贵胄那些 normal people 哈、啊、有钱人，他们都一起就参战就下来。耶和华降临，他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神为他们做的，然后为我勇士攻击。那这里中间哈也讲到说哪些支派参加了这次打仗，他这里讲到有以法莲，有便雅悯，马吉的话就是那个马拿西，有西布伦，有以撒迦，然后西布伦，然后拿弗他利。所以这里讲到有六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有六个支派在里头参战。OK， 那我先给各位再回过头来复习一下。所以你看说稍微有一些啊，刚才看到什么没有？拿弗他利、西布伦、以撒迦，还有刚才讲的马吉、马拿西，对不对？以法莲。所以这里头的几个啊，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不晓得，便雅悯是吧？啊，便雅悯。所以你看，全部都在这边。当然诗篇里头也讲说，亚瑟为什么不来帮忙，或者但支派派为什么不来帮忙？那基本上刚刚讲的这个打这个战争都在这块地方，然后他们从这边集结，从山区然后往平地下面去冲下去去攻击他们。所以你看到说，哎，就是这些哈。花点时间，你要看那个东西，你要把这个东西找起来哈。原来都写得很清楚，他们怎么打，然后完了以后是这个是神从天上帮他们，天上的星宿征战，然后有很多的水下来，然后从轨道攻击西西拉。我这里特别写聚集900万战车跟随他所有的全军，西西拉将军所有手下的兵都出来了，但是基顺古河把敌人整个抽没，整个 flood 上来，然后把他整个抽没哈。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这个诗歌写在最后，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其实这是一个颂赞哈，就是跟说神，谢谢你，这是你的仇敌，你带领我们得胜。所以去看哦，很感动。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可能很快提一下这个激烈。那如果不然，我们就下个礼拜还有一堂课的时间，我都会给点时间给阿怀老师哈。另外一个事实，刚才讲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叫基甸，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哈。基甸这个故事的话，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有传奇性。然后开始的时候哈，神召基甸的时候，那经文里头讲，基甸那时候还在什么打麦子。那他打麦子的地方在哪里打？他在哪里打？圣经里头讲说他在打麦子，在一个地方打，那个地方叫那个在十一节那边哈，不是，那到基甸了，第六章了。在十一节那边，对不对？他讲到说，基甸正在哪里？酒榨里打那个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怎么酒榨里不是去压酒的地方，怎么会去跑去打麦子？啊，你看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怎么回事？这么一个？啊，当时米甸人一直在攻击他们嘛。那你要是在你的那个什么打麦子，你在你的那个麦房里头打麦子，哎，他在那边打麦子，太好了，打完以后我们就把他给抢下来。他跑到躲到酒榨里头，他想说，哎，不是收葡萄的季节，哎，那人家就躲避他们，他没有想到。你看啊，诸如此类的哈，就看他这就想啊。然后那时候神就与那个什么基甸显现啊，神的使者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我同在。然后他跟他讲的时候，基甸会不会说，哎，我早就是了，我在等你等了好久啊。基甸不是，他说是谁？我吗？不是。他就说我的父家是最小的，等等等啊。你会看到说，原来神兴起的这些人啊，都是神，不是兴起那种 早就是已经大能勇士，没有这种东西哈，就兴起他。然后基甸好在这边特别跟各位讲哈，基甸在这边他不是不相信，但是他心中要确认。有时候就是他有这种感觉，或者说他听到这个声音，这边是特别说神的使者跟他讲，他跟神求证据，他就求证据哈。求证据之前他说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他说我回去准备一些食物献在你面前，然后跑回去赶快拿，拿了以后就跑回来，然后献，那献的时候使者怎么样，就读下去啊，那个这一烧整个食物那个就烧了，就献给他哈。那在那边为了这件事情哈，这个第二十四节请各位看一下，二十四节那个王正你为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二十四节好不好，念大声一点哈，让我们全班都听见。二十四，二十四。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哎。特别让各位读这边哈，在那边这个坛刚刚讲的，他带了祭物在上面烧，烧了是使者，他用他的那个什么杖这样一点以后就烧。于是基甸就说啊，我真的是看见神了哈，然后就马上建了一个坛，然后在那边纪念他。这个东西叫耶和华沙龙，什么是耶和华沙龙？ 耶和华平安。 哎，你们都看了，那沙龙是什么？哎，对对对对对，你们常常会听到犹太人讲说 Shalom Shalom 的意思平安，然后他在这边就筑了一个坛叫耶和华 Shalom。 那你如果说看到神的名字，他们讲说神有好几个名字，比如说神是旌旗，神是沙龙平安，神是什么什么什么，或者说神在那个圣山上有预备，那个是献以撒的时候说是什么耶和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耶和华以勒呀，以勒的意思就是有预备呀，神在那边都有为他预备，神不是预制了一只羊吗？好，这很重要哦。你说讲到这个，你说思彦老师在这边讲的什么东西，这很重要哈，你要记起来，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好，等等。好，那完了之后他神要叫他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我图像给各位看了，神要叫他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什么事情，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他就得了另外一个封号，或是人家就称他为另外一个名字叫耶路巴利。好，他们什么事情，神就叫他说把他父亲的那个什么所拜的假神的祭坛给他拆了，木偶也砍下，然后把整个都烧了。他做了，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个什么震惊。那这个是他父亲然后在这边坐那边，那不仅这样，而且他同族的人同伴的人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在那时候在拜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他因着这个事情，这个使者他也组了这个坛叫耶和华沙龙，然后完了以后神就叫他做，他真的做了 OK， 他真的做了。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结果，在32节那边，32节啊，三十二节，我们就请一位阿环老师好了，你我们大声三十二节。 弟兄帮我念一下三十二。 所以当日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说他拆毁巴利的，让巴利与他争论。 哎。他就说好，我就猜你巴利，你如果真的是神你就来跟我来争论好了，他就在这猜，人家就说哦，你好大的胆子，人家说你就叫耶路巴利，他说神，他说巴利神来找我有事情算我的，这样呵呵。好好，那之外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讲到这边，下面打败这些下次可以再看哈。那完了以后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跟神求验证，那这个验证他不仅做了一次，做了两次。第一次的时候羊毛放在那边，他说周围都干的，羊毛是湿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谁知道第二天早上他一拧那个羊毛，哇，好多水出来，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他也觉得说好像 是真的还是是假的，他就说跟神讲第二次，他说好，这一次我是第二次在跟你请求，求神上帝你不要发怒，他特别讲说神你不要发怒，再让我跟你求一次，他说求一个验证，这第二次验证说这个羊毛是干的，周围是湿的，哎，果果不来，结果刚好第二天又反过来，哎，他看了两次以后他就确认。那这里你会看到说向上帝求证据这件事情，那圣经上也有记载哈，那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有些人得到一些呼召，有些人得到一些，那呼召的本身要确认说这是不是真正，其实可以求验证，这是一个方法，但是不是说每次要真的是这样哈，你就拿一个羊毛在你家的那个什么阳台上面你看看，说不是这样子，但是验证的东西有时候你可以请，很多人有些人会说请教会的牧师长老师母，或者请周围的同伴一些属灵的弟兄姐妹，然后来一起来祈求看神会不会给一些验证，或是这样，那你也许都听到有些人做见证说那时候他呼召，结果人家一天之内三次就跟他讲说一段经文重复的借着不同的人哎讲三次，他就恍然大悟吓一跳，他说哎怎么会是这个样，诸如此类哈，我就跟各位讲，其实圣经里头记载这个这是真实的，那我不晓得在你人生中间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说看一看啊，考量一下，我就先讲这么多，那这有些很细节，那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能也都不一样，神会采取的方式不一样，因为你看到这些士师们神给每一个人的 calling 都不一样，你到时候看到参孙你看到别人都不一样哈，所以没有一定既定的公式，那我今天就先到这边。